声巨响，小心流着眼泪，当你听见只能祈求你背着我，快抱紧我，能抱紧我，可能你还爱我，等他失恨才会低头沉默，什么也不说，因为怕我会难受，可能你还爱我，为了让我怀念你的温柔，才会松开手，要给我自由，所以眼睁睁看我走。算狼狈也不颤抖，呼吸再痛也不呼救，小心翼翼藏进我的心中， 真情意总要有个人愿意懂、哦、相思无

说到徐美静呢，94年出道，有很多大牌音乐制作人对她非常青睐。当年的她非常的火，哪怕她之后的几张专辑在歌坛当中同样是大放异彩。而今天要听听看她的《你抽的烟》。 天黑前，我逃离你身边，选择落脚着陌生的地点，难入眠，雨点敲打屋檐，仿佛心里面我的眼泪在蔓延。改变时间，改变体验，改变语言，以为就能时过境迁。你抽的烟让我找遍真相的点，才发现原来自己一直没改变对你的思 越来越少，我知道我已满。

的心只有你猜 I love you 我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天天把它挂嘴边到底什么是真爱 I love you 到底要几分说的比想象更快 是妈妈感情丰富才更好还是有上天安排是我们本来就是那一爱还是舍不得太乖是那一次约定了没有爱让我哭得像小孩是我们记在这里的存在还是不爱会发呆 Baby 不得不爱 不知快乐从何而来 不得不爱 不知悲伤从何而来失去未来 好像什么要求不能自己很失败可是每天都过得精彩 天天都需要你爱我的心只有你猜 I love you 我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 天天把它挂随便到底什么是真爱 I love you I ask girlfriend how you been 那缺了机会我从来没有想过爱情会变得如此无奈是命运吗难道让我上天的阿爸的办法听了每天的心事到底有谁来陪我诚心为你诚意和周围高人花钱始终让我们无法再加深入相恋我精彩你发呆但不信我爱的摇摆应该有的未来是否真的那么的无法期待舍不得再伤害 You are good my girl my friend How much I love you so so much 感谢你害羞要我如何将我诚实面对 I'm sorry I'm sorry I'm not the one you know me baby 不得不爱 不知快乐从何而来 不得不爱 不知悲伤从何而来 不得不爱 不知我就失去未来 好像想的要求不能自己很失败可是每天都过得精彩 天天都需要你爱我的心思有你猜 I love you 我就是要你让我每天都精彩 天天把它挂嘴边到底什么是真爱 I love you 到底要几分说的比想象更快 会不会有一点无奈 跟潘玮柏的不得不爱随后听到今天九点末尾歌曲孙慧伦告诉我待会再见 总是已经无法入睡思绪混乱得不到安慰虽然没有觉得后悔回忆什么时候才能完全沉淀孤单在我身上成为永远爱的坚定却成为痛苦的经验告诉我你的感觉让我知道我爱上了谁因为你离我太远告诉我你的世界是否曾因我而改

任贤齐的歌《只爱你一个人》。说到任贤齐呢，在歌坛当中也好，影坛当中也好，都有非常多的一些作品，但是你会发现好像他身上这种独有的特有的亲和力，让他在娱乐圈当中才会有这么高的人气。接下来听听看这首陈倩倩的《蓝颜知己》。 时间让情感一点点沉淀，忘记我曾有意的改变，情人之间只差界限，到底应该活在哪里？如果这世界真的还有这样的第四种情感，一封未开启的信留下多少悬念？心有灵犀，你觉我的心事我懂你的白衣，蓝颜知己，我们的秘密，特别的你藏在心里不会忘记，谁无法代替。

却离不开他忧郁眼神。我想你只是从心爱上了。 没在聆听，没在生活，这是唱出最美的声音，因为1033。 鱼对水说，你看不见我的眼泪，因为我在水中。水对鱼说，我能感觉到你的眼泪，因为你在我的心里。 吃过多少苦，等黑夜过了又日出。 真爱终会是永远，经典总会被流传。等思念的情绪不经意间走入你我，让我们在歌声中翻开情感的纪念册，品味1033情感纪念册。 广告之后，这是关悦带来的结果呢？ 哦，是吗？哭完了心会比较好受，醒来就当作什么也没发生过，苦总要学会自己承受。是吗？一切只因为痴心的错，一切的激动之余你爱太落后，只懂得付出不知深度，总是让我感觉没有我你不好过，总是偷偷收拾自己却不愿落，总是放感情少不了我，什么自由原来我想过，曾经也是那么快乐，结果呢到最后还不是只有空，真心剩下其中一个不成功的，你和我不是你就不合，曾经也是那么无奈，结果呢到最后还不是要泪流，几乎相信你那不同，结果呢还不是能让我一个人独自的承受。 的这首歌，结果呢随后听到苏打绿小清新的这首作品啊，天天晴朗。 这爱却潮了心吗，散场没有冰在身旁，一条孤单的走廊会走到什么地方，在路上会遇见怎样的穹苍。那山顶上的光好像带我飞翔，把梦全给一把枪，泪眼开了一扇窗，乌云的背后幻现出了太阳。你的心微蓝的温暖的透出了光芒，宇宙里陨落的失踪的天使的歌唱，月光照到了海洋，生命照亮了时光，在荒唐将黑夜都遗忘。